just there. Close your eyes and turn up to this. Yeah, turn up to this. Yeah, turn up to this. Yeah, I'm in my world and I am really good. And with every boy and every single girl, yeah, I'm everyone and everyone's a man. Talk a war. You seem to go. Lou, you think they're ready? Tonight, 'cause we might not get tomorrow. Tonight, I will not lie.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那么首先一开始呢 ，Peter 老师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两个频率同时播出。我想啊，同学们对时装展不陌生吧？那么大家看到呢，模特们穿着时尚的服装走在 T 台上，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炫酷？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带领大家了解一下浓缩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场时装秀。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好，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北京时尚之夜呢，它呢举办的地方呢在北京展览中心，它是呢中国最大的时装设计展之一，设计者通过时装表演、音乐、舞蹈探索了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根据活动组织者介绍呢，如今已进入到第3年的时尚北京之夜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展示时尚设计和生活时尚潮流的一个平台。所以呢，通过刚才的介绍呢，大家了解一下呢这个时装展的举办地呢在我们的北京，它呢在北京的展览中心，它的一个主题呢是丝绸之路。好，我们看看它的英文的相关的介绍哈，大家看看哪些单词不会，跟着 Peter 老师一起来学一学。首先一开始提到了是 The night belonged to local Chinese designers， 这一晚上属于呢中国设计师的啊一个晚上哈。 Belong to local Chinese designer at the Beijing Exhibition Center，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地名，就是说我们的北京展览中心啊，北京的展览中心它叫北京 Exhibition Center。 中间这个展览啊，给大家说一下 EXHIBITION Exhibition 啊，展览，展览会的主题呢叫 The Night of Fashion Beijing。 The Night of Fashion Beijing， 北京的时尚之夜啊，也可以叫做中国时尚之夜，翻译成英文呢 The Night of Fashion Beijing 啊，北京的时尚之夜。同时呢，它是中国最大的时装设计展之一， One of the largest showcases of original Chinese fashion designs。 那么看一个词呢是一个展示了啊，最大的一个展示，这里面呢它没有用 exhibition 这个词，而换了另外一个词叫 showcase。 showcase这个词呢，它既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表示一个展示哈 ，showcase， showcase。同时啊，它也可以作为动词来表示说展示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一个好的图片或者一个好的展览能够 showcase the beauty of the country， 展示出了这个国家的美或者说这个乡村的美啊 ，showcase the beauty 或者说呢 magnificence of the countryside。啊，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词表示说展示出了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特色一个风格。后面提到的是 original Chinese fashion designs， 中国原创的一个时尚的设计哈，这个原创叫 original， 它的拼写是 original， original Chinese fashion designs。 它的主题呢是 explore the historic silk road， 这个 silkroad 啊，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是丝绸之路，是 silk 丝绸 silk， 后面是个路这个词不难哈 road， silk road， 同时前面加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哈、啊，历史悠久的叫 historic 这个词呢由这个 history 演变而来，通过一些 fashion shows， 通过它的时尚的表演 music danceand videos 啊，通过我们说时尚的表演、音乐、舞蹈和这个视频等等。 according to the event organizer Night of Beijing, now in its third year, 在他的第三年已经举办了第三年，用他的介词 in its third year, has grown into a platform to grow into, 表示说成长成为，这个 grow up 我们学过哈，那么成长一个样子或达到一个阶段叫 grow into,成为了一个平台 a platform, 后面这个词 platform to showcase, 又提到了这个我们说展示这个词 showcase, 但是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 showcase 是一个名词啊，是最大的一个展览 largest showcase, 但是呢在现在这个句当中这个 showcase 是一个动词了，它是一个平台 to showcase fashion designs and lifestyle trends, 它能够展示出一个时尚的设计 fashion design, 以及呢时尚的一个潮流 lifestyle, 这个词我们学过哈 life, 这个生活 style, 风格 lifestyle, 后面加一个 trends, 这个词表示说一个风格一个潮流哈，这个 trends, 所以合到一起 lifestyle trends。好，我们继续了解相关的这个时尚展，古代的丝绸之路为主题晚会呢，出现了许多顶级的设计师，他们呢帮助呢观众回到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的贸易线路，那么就是说大家非常了解的叫丝绸之路，以什么什么作为主题哈 ,taki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as its theme, 这里面 take something as its theme, 把什么什么东西作为它的主题哈，这里面是一个丝绸之路，我们再想一想刚才 Peter 老师聊到了这个丝绸之路呢是 Silk Road as a theme, 这里面这个主题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T-H-E-M-E T-H-E-M-E, 大家呢可能去过世界上的一些特别著名的主题公园哈，那么这个主题公园英文叫做 Theme Park Theme Park,那么这个晚会呢出现了众多的顶级的设计师，这个晚会他没有用这个 party 这个词，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词表示晚会叫做 gala gala G-A-L-A gala, 那么这个词呢出现最多的呢是在我们春晚这个词，春节的联欢晚会呢叫 Spring Festival Gala, 所以大家用这个词表示说特别大的特别隆重的那些晚会哈，大家不要用这个 party 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呢可能说这个力度这个规模不够，所以用这个 gala 这个词，出现了众多的设计师 feature 这个词 F-E-A-T-U-R-E 展示出了 numerous 或是 lot of collection from top Chinese designers who help the audience, 帮助这些观众呢 travel back, 回到了这个词很简单旅行回到哈 ,travel back to the glorious past, 非常辉煌的这个历史 ,glorious past,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trade routes in the world, 这里面提到了我们的丝绸之路，大家一旦聊到丝绸之路的时候呢，刚才老师说的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表示说世界上特别有名的一条贸易之路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trade, 这个词表示贸易后面这个 route,R-O-U-T-E, 表示一个路线，所以呢丝绸之路是一个贸易的一条路哈，叫做trade route。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位设计师哈，他呢是中国最高的金奖得主，2014年北京 APEC 会议外国元首中式服装的设计师，他对媒体说呢，中国设计师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呢展示自己的能力，以及呢能够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骄傲感。那么看看这个 Zeng Z-E-N-G 哈，他的姓哈 The winner of China Top Golden Award他是一个金奖的得主哈 ,Golden Award, and one of designers, 是一个设计师 responsible for the Chinese clothing worn by foreign leader at the APEC, 就表示说呢他为 APEC 的这些元首们呢设计了中式的服装叫 Chinese clothing worn, 被谁穿呢 ?by foreign leaders at the APEC meeting in 2014, told the media that Chinese designers,中国的设计师 ne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这里面又学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叫做 seize the opportunity, seize, S-E-I-Z-E, 表示抓住 the opportunity 这个机会 seize the opportunity 所以合到一起表示抓住机会 to showcase 这个 showcase 出现第三次了大家今天一定要记住了哈 showcase 能够展示出 their own ability 他们的能力as well as their pride in Chinese culture 以及呢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那种自豪感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night belonged to local Chinese designer at the Beijing Exhibition Center at the Night of Fashion Beijing one of the largest showcases of original Chinese fashion designs explore the historical Silk Road through fashion shows, musicdance and the videos. According to event organizer, the Night of Fashion Beijing, now in its third year, has grown into a platform to showcase fashion designs and lifestyle trends. Taking the Asian Silk Road as the theme, the gala features a lot of collections from a top Chinese designer who helped the audience travel back to glorious past, one of the well-known trade routes in the world.Zeng, the winner of China Top Golden Award and one of the designers responsible for the Chinese clothing worn by foreign leaders at the APEC Beijing meeting in 2014, told the media that Chinese designers ne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ir own abilities as well as their pride in Chinese culture.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一位呢叫王子晨，另外一位同学呢叫聂维西。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王子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我的冬奥梦花样滑冰的英文朗诵，它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 My name is Wang Zichen. I'm 9 years old. I'm from grade 3, Sanlihe No. 3 Primary School. Today, I'd like to talk about my Winter Olympic dream. As we know, we have made truly exceptional games in 2008 Beijing Summer Olympic.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another miracle at 2022 Winter.I'm only 40 years old at that time. I'm eager to attend this event and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I think I could be a volunteer. I want to serve that the athletes to enjoy the game and get good score. I want to be a Chinese culture ambassador. Let the world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I will introduce Winter Olympic to more people and call them to join the volunteer to support the Winter Olympic and make it more successful. In the All Winter Olympic Games, figure skating is my favorite. Figure skating is a sport in which individuals or groups perform on figure skates on ice. It has a long history.It is originated in the 18th century England, and it has been one Olympic sport since 1908. There are four Olympic disciplines, men's singles, women's singles,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ing. In one competition, skaters generally perform short program and long program, which would include technical elements of spins,jumps, moves in the field, lifts, throw jumps and another challenging moves, accompanied by background music. Jump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Short program scores plus long program scores is the final total score. In each program, the score is consisted of total element score and total program component score. Judge will score each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athlete's action difficulty, type, grace, and speed. Short program is performed on the first day, and long program is performed on the next day. Our 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international figure skating, we have occupied the world's first group position on pair skating since Zhang Hongbo and Shen Xue got the first world champion in 2002. There are also many famous single skating athletes like Chen Lu and Jingbo Yang. They have won honor for our country. I'm proud of them. I hope they can win more gold medals at Winter Olympics. That's all. Thank you.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聂维希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乡愁》。 大家好，我叫聂维希，我今年七岁了，我朗诵的篇目是《乡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呢有才艺，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你有机会将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文绘本故事，是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in the Garden，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Today, Biscuit wants to play in the garden, and he makes some new friends. 那今天呢，饼干狗想去花园里面玩，而且呢，他在花园里面还结交到了一些新朋友呢。Now, let's discover the garden with Biscuit and his new friends.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饼干狗还有他的新朋友们一起去花园探索吧。Are you ready? One, two.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in the Garden. 那么今天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在花园里。Come along, Biscuit. It is time to visit the garden. Woof woof. 哦，饼干狗快过来呀。那现在是我们去花园。